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9日，港铁按票价调整机制可加价 2.3%， 新票价将于6月实施。 旅监局要求业界和餐饮处所落实改善措施。 尖沙咀楼上镖行劫案，警方拘三名非华裔男子。 世卫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新阶段，调整接种疫苗建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啦，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华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同大家都讲到有关于一啲嘅内地团嚟到香港啦，除咗通关之后，咁就话见到都有尤其是一啲区域，好似喺土瓜湾啊、红磡等嘅街头咧，多咗一啲内地团友咧喺度排队啦，或者喺个行人路上面咧系逗留啊咁。尤其是喺佢哋咧等紧系食饭啦，或者食完饭咧系等紧上旅游巴嘅情况，就对区内咧都造成一啲嘅影响。寻日咧系旅监局咧就同到一啲接待内地团嘅业界咧，同埋区内啲食肆嘅负责人咧系见面啊，提到一啲措施系咪可以改善呢啲情况咧？包括有一招就系话食肆同旅行团嘅负责人啦，要落實預約啦，同埋確認嘅程序，咁就係用餐嘅時段咧，就至少要半個鐘頭。咁啊，另外就係話即係食肆都要協調咧一啲上落旅遊巴嘅情況啦，同埋旅行社方面都要協調嘅。咁呢三個咧就最遲喺聽日啦，聽日就要落實啦。咁另外都話要加強一啲時間同埋地區嘅分流啦，例如喺用餐嘅時間啊、地區啊，係咪可以避免喺同一個嘅時段同埋地區咧？亦都話物色其他嘅地區係有興趣招待一啲旅行團嘅食肆等等嘅。你覺得呢一啲嘅方法或者措施係咪可以幫到舒緩頭先話一啲旅客喺街頭嘅情況咧，或者對一啲民居或者其他交通上面嘅影響咧？18723111，18723111，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九龙城区议员潘国华，早晨。 系啊，早晨啊，你好，早晨主持人。 早晨，潘国华，系咪都你系有份同一啲嘅，譬如旅监局啊、警方啊，或者其他旅游业界都有一齐开会啊？寻日有冇就系倾到啲乜嘢嘅重点咧？又 其实琴日咧就系由警方嘅西九龙交通总部嗰度召开噶，咁最主要咧就倾一啲喺區裏面一啲嘅交通問題啦，同埋一啲嘅道路安全，我哋都希望減少一啲嘅交通意外嘅。咁所以琴日咧就呢一個酒樓啦，呢一個旅巴公司啦、業界咧嘅代表啦，仲有運輸處啦，仲有旅監局嘅代表咧，都係出席咗呢個會議嘅。咁其實係好。 係你講，你講。你繼續講嗰個會議，我想知道講咩。 嗰個會議嗰個情況啫，咁其實咧就最主要咧，即係都同大家講咗，即係話喺區裏邊而家嗰個情況咧，都即係對居民嚟講咧，就受到十分好大嘅滋擾。咁首先咧講講嗰個旅巴嗰個情況啦，旅巴咧而家咧最主要喺個區裏邊有兩間酒樓，一間就喺崇安街嘅嘉樂軒啦，就一間喺偉恆昌新村嘅富源啦。咁呢兩間嘅酒樓呢就而家嚟講呢就個人流開始係即係話漸漸咁多㗎啦。咁當然對於我哋喺呢一個疫情之前嗰、那個情況呢就即係我哋只能夠呢而家嗰個大軍未到嘅啫。咁但係而家都出現咁嘅情況呢，都各方面呢都非常之關注㗎。旅巴嗰方面又係喺呢個嘉樂軒嗰度呢，其實我哋而家發現呢就係話喺嗰個門口嗰度呢是有一個停車位的。那個停車位呢就是可以大概容納四五架旅遊巴到啦。咁就警方呢要求佢哋呢就是話喺呢個位置裏面嘅前半段呢就是話作為一個落客嘅用途。就是喺後半段呢就是作為一個上客嘅用途。咁當然啦，就呢一啲嘅旅巴呢就上客落客之後要盡快要走嘅，要離開。咁呢就喺附近嘅停車場嗰度停。咁但係以往呢我哋發覺呢有啲嘅旅遊巴呢就係話佢唔係去停車場，就喺我哋土瓜灣區裏面嘅附近嘅街道嗰度 就咁樣停喺度嘅啫。其實呢個都唔理想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咧，佢哋好好利用我哋區裏邊嘅一啲嘅旅遊巴嘅停車場，比如好似係呢個比利街紅磡道交界有個旅遊巴停車場啦，九龍城碼頭有啲旅遊巴停車場啦。咁其實咧，除咗呢一個之外咧，我哋好希望其實佢哋好就係喺呢停車場嗰度作為上落客嘅地方。然之後帶啲團友咧就去酒樓用餐咧，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比較好一啲嘅， 但呢個冇限定噶嘛，即係冇限定話啲團一定要喺停車場上落客噶嘛。我即係我諗嘅問題就係、 是、呢、这個冇啊，冇限定。 會唔會最終有一個情況就係、可能好多旅遊巴去咗停車場嗰度係等住先嘅食飯期間，跟住轉頭又翻翻嚟，咁變咗等佢啲旅客食完飯之後，有一大堆人喺個路嗰度等咯，因為架車未到啊嘛。會唔會反而咁樣又再造成一啲問題咧？喺個行人路嗰度。 其實我就好希望佢咁樣嘅。即係話，其實喺停車場嗰度咧，上落客咧，其實係去食飯嘅時候喺停車場落咗客，就係啲人行過去嘅一兩分鐘路程嘅啫。就係、九龍城碼頭嗰都係兩分鐘嘅啫。咁你食完飯，你就個導遊就係個酒樓嗰度帶去停車場，根本唔會喺呢一個嗰附近嘅道路嗰度停留，同埋咧影響到一啲附近大廈嘅出入口。其實最理想係咁樣嘅。咁但係咧，如果呢個做法即係話，其實我哋喺疫情之前。十幾年啦，呢個問題。如果以前啲業界如果能夠遵循我哋以前嘅建議，都係而家嘅建議嚇，佢哋做到嘅話，其實唔會發生今日咁嘅事。 點解業界係唔跟咧？有冇了解過咧？同埋我想知，尋日同部門傾嗰陣，警方啊、運輸署有冇話都係派啲人手喺現場做協調咧？ 呢、這個有嘅嚇、即係譬如好似假設警方咧，而家咧就主力係警方咧，就係、是、幫手嘅。咁佢哋交通啦，咁喺人道路嗰方面咧，都係有警員喺度咧，即係協助一下，係嗌嗰啲遊客啦，就唔好行出馬路啊，讓開條路啊，都有做嘅嚇。咁但係最終咧，我哋好希望咧，就係、酒樓嗰方面咧，就係、能夠咧係派出一啲嘅職員啊，咁係幫手協助維持秩序，因為佢喺嗰度經營，喺度做生意，咁佢有責任去維持翻嗰附近嘅嗰個人流嗰個秩序。咁後嚟咧，佢都承諾嘅。就係話稍後時間咧，會用呢個保安公司嘅保安員，即係聘請一啲人員咧，大概兩至四名到咧，就去呢一個做呢項工作嘅。咁希望能夠呢啲措施落實嘅時候咧，係睇下會唔會係舒緩到咧。因為喺過往嘅日子裏面，九龍城區議會同埋民政事務處咧，以前都曾經聘請過一啲我哋叫做旅遊大使嘅。臨時工嚇，咁咧就響呢啲重要嘅地點嗰度咧，係做呢項工作嘅。但係咁多年嚟，亦都係個成效不大。咁所以而家我都係真係拭目以待。剛才即係話所講嗰個措施，係咪今次喺各方面重視之下，旅監局啱啱新成立之下，有一啲嘅所謂嘅法律效力之下，能夠做到一啲嘅成績？因為以前咧，旅議會咧只係一個意見嘅啫。就係冇一啲嘅實質嘅權力去做嘢嘅嚇。 頭先你講話保安員嗰個咧，係兩間嘅食肆都係答應咁做啊，係咪咧？另頭先你講到話啲旅遊大使以前做過嘅，講咁而家係冇咗呢個計劃噶啦，係嘛？ 唔係嗱，呢一、這個兩間酒樓咧都應承，就係話會請一啲保安員，用保安公司，佢就唔係用嗰啲職員啦。當然咧，我都希望佢職員有時間嘅都出嚟幫手啦嚇。咁咧就係做呢項工作嘅。咁我哋同呢個民政事務處嗰度講咧，民政事務處各方面咧，亦都係承諾係會按以往嘅做法咧，就係、是、用一啲嘅旅遊大使。如果以我所知咧，就旅遊大使到位嘅時間咧，就應該係四月份，即係過幾日應該都會到位噶啦。咁但係咧，就酒樓嗰啲保安員咧，佢哋就話而家仲喺度聘請緊。希望能夠盡快，咁我哋好希望咧，佢真係喺即係警方啊同埋旅監局嘅要求之下咧，希望佢喺嚟緊嘅五一黃金週呢一段旺季嘅時間能夠做到呢樣嘢。 不過我睇公布嘅措施入面咧，話協調上落旅遊巴啦，食肆要派員協助咧，其實聽日啊最遲就要開始實施咯喎。咁未請到人，咁佢點搞？ 但係琴日我所講嘅就係、是有啲有少少出入啦嚇、你話協助嗰個咧，其實而家佢有人企喺出邊喺嗰度守住，負責維持嗰度秩序咧， okay. 就進入酒樓啫。係啦，咁警方咧就係話啦，旅遊巴業界。希望你哋將呢個信息，因為琴日呢係代表啫嘛，能夠咧就傳送到去其他嘅旅行社啦， 旅巴公司咧，咁就大概俾一個禮拜時間佢。如果一個禮拜時間之後，如果都係做唔到頭先類似嗰啲咧，巴士嗰度咧可能會比較一個嚴格嘅執法啦。 OK， 另外我想問就係話，因為都話可唔可以做一啲地區上面嘅分流啊？長遠嚟講，譬如一啲即係用餐嘅，譬如呢啲食肆咧，就旅行團嘅食肆咧，就未必係集中喺某一啲區啦。即係而家講緊可能紅磡啊，同埋土瓜灣啦，可能分流到其他區。你自己有冇信心做到咁咧？因為點解會喺呢啲區有呢啲做團餐嘅食肆？因為可能佢哋都係做得平嗰啲啦，其他食肆未必做到咁樣啦。你自己有冇信心呢一個長遠係可以做到分流咧？ 我只能夠就係話好期望嘅啫，因為點解呢啲經營者佢咁鍾要喺土瓜灣區嗰度係做呢一個接待旅行團嘅業務呢？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以我自己所知啦，相對嚟講應該喺附近嘅鋪租啊、成本啊係可能會比其他地區咧會平。咁佢哋會唔會願意真係去其他區嗰度經營呢？呢、 okay. 個我都好期望。其實呢個分流係一個係比較舒緩嘅方法啦，我叫做。 好，同阿潘國華你傾到呢度。潘國華咧就係九龍城區議員啦，咁講到佢有參與會議啦，尋日同當局啦，亦都同一啲業界人士傾啦，咁了解到一啲措施嘅情況，佢係特別關注到咧啲上落旅遊巴嘅情況嘅。18723，你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你都係區內或者附近嘅居民咧留意到近日一啲嘅旅行團對於個區有唔同嘅情況咧？18723，頭先講到話一啲改善內地團人流嘅管理措施咧，包括咧有啲同食肆有關嘅，食肆同旅行團嘅負責人咧要落實預約同埋確認程序，另外一個嘅措施就係話用餐嘅時段至少半小時等等咁。嗱，呢一啲會唔會都令到嗰個人流可以係減少咧？又想一位嘉賓同你傾下。電話旁邊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小樂文。 黃家和，我知道你本身都係呢個旅遊業策略小組嘅成員嚟嘅，尋日都有開會嘅，有冇討論到有關於啲內地團嘅情況？ 琴日朝早我哋有開會，咁即議題咧，就其中一點亦都有提及到目前旅遊業所發生嘅問題啦。即係頭先你所提及到嘅一啲喺地區性嘅人流嘅問題啊，咁樣。咁呢個我哋都有大家攞出嚟討論嘅嚇。咁喺呢一方面，其實我。因為我唔係即係旅監局嗰邊，亦都冇參與到琴日旅監局嘅一啲會議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咧，今次嘅事件咧，即係首先我哋唔想話將一啲即係旅客咧，將佢分做等級啦。因為所謂分做等級就係一啲高端嘅客，同埋一啲比較即係參與平價團嘅客，將佢嚟到分開咁樣。因為始終咧，即係香港即係我哋都歡迎所有嘅旅客嚟香港嘅， okay. 無論佢係高端嘅客，亦或係一啲即係平價團嘅客咁樣啊。咁但係今次造成一啲地區性嘅滋擾或者事件咧，我覺得就係純粹係一個安排上嘅問題咯。咁呢個安排上嘅問題咧，其實我哋喺2月6日咧，中港即係香港同內地通關之後，咁亦都係睇到陸續多內地嘅遊客嚟香港。咁直至到目前嚟講咧，平均都每日已經係有81,000人。即係嚟香港旅行旅遊噶啦，咁呢個其中咧，亦都係有部分咧係參加一啲即係旅行嘅。咁而旅行團嘅安排嘅話咧，其實唔係話今日或者呢幾日先至發現到呢個情況。咁我覺得咧，亦都係事前咧，如果係一早已經係作一啲好嘅安排嘅話，咁其實呢個事件咧係可以、 okay.。 減輕嗰個影響嘅、 你頭先都講到係咁安排問題啦，而家有啲改善嘅措施，似乎都係針對一啲食肆，睇下可唔可以做啲安排上面嘅配合嘅。講下一啲嘅措施，話係嚟緊最快聽日實施嘅啦。譬如就係話食肆同埋旅行團負責人要落實係預約同埋確認程序。另外一招咧就係話係用餐時段至少半小時嘅。點睇呢兩個嘅措施咧？對於一啲食肆有啲咩影響咧？我想知而家譬如一啲做團餐嘅餐廳，旅行團去之前係唔需要做預約嘅咩？係、 旅行團咧，其實大部分都已經有預約嘅，因為一團幾十人咁樣，你一下子湧入去一間酒樓或者餐廳咧，如果冇位嘅時候點算咧？咁所以其實喺成團之前咧，我相信因為如果根據內地嘅一啲法規，那個行程咧，其實已經係一早要列明同埋安排啊，去邊度玩啊，個整日嘅行程會係點啊？其實旅客係知道嘅。咁如果旅行團自己本身帶團嘅或者個旅行社咧，事先唔同當區嘅一啲食肆早作安排嘅話咧，其實呢、這個就真係唔係咁理想啦。咁喺呢一方面，即係當然咧，如果可以做到預約，自不然係好事嘅。咁但係咧，如果譬如好似喺某啲地區，佢接待即係啲酒樓啊，接待一啲團嘅話咧，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多嘅。咁如果唔喺個酒樓嘅數目唔多嘅時候，而有大量嘅旅客湧入嚟嘅話，咁其實真係接待唔到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最重要咧，好似琴日我哋喺個會議 黃家，我想搞清一點，因為你話先話嗰個酒樓數目唔多，有大量旅客湧入嚟，咁就可能好多人喺度啦，咁即係等候啦咁。但係個問題，如果你係預約咗，你應該安排到啲旅客究竟幾多點嚟？咁係咪應該就唔會出現有一個所謂輪候嘅情況咧？點解？即係我個問題係點解會預約咗，仍然係咁多人喺度排隊咧？係咪中間有啲乜嘢安排嘅問題咧？係 唔係我諗咧？有部分可能真係冇預約到嘅。咁但係咧，就如果就算聽日或者未來咧，旅監局嘅一啲指引嗰、個規定咧，係需要做預約嘅。咁但係咧預約嗰個時段嗰度咧，你要即係睇下啦。嗱，而家每個團咧食用餐嘅時間咧係最少30分鐘。咁一個團如果30分鐘，你如果10個團嘅話就300分鐘嘅，呢個已經去咗幾個鐘頭。基本上咧，因為有啲酒樓咧，佢基本上唔係話真係咁願意做團餐嘅，因為個費用咧就唔係好高啊，40蚊到60蚊一個人頭咁樣。咁如果唔係咁多嘅酒樓去願意做團餐嘅話，預約嗰個情況咧就會出現擠塞嘅問題啦。如果預約唔到嘅時候咧，我寧願咧啲旅行團嘅安排就去其他區嗰度咧，就去用餐或者去先行去咗其他嘅地方咧。旅遊啊，去參觀啲景點啊之類咁樣，然後先至再翻嚟當區咧去購物啊咁樣。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純粹喺個物流上嘅安排嘅啫。 OK， 咁呢個安排其實係牽涉到幾方面嘅。第一咧就係、是旅行社自己本身啦。第二咧就係、是餐飲業啦。第三咧其實喺嗰、那個物流咧，即係譬如話一啲即係旅行巴士啊之類咁樣，喺嗰個安排上咧，其實大家可以協調到嘅。 OK OK， 旅行社嗰個行程安排咧，其實預先已經係可以即係作呢一方面嘅安排嘅。 Okay.即係睇下係咪可以行程上面有啲協調啦咁。但係首先我想問啦，你話其他區用餐先，其他區用得餐先就可能未必要再去翻呢個地方食土瓜灣紅磡再做嗰啲食嗰啲團餐啦。咁點解決呢？第二個問題，頭先你話用餐，因為如果新嘅做法就至少半小時啦，會唔會都令到一啲做開團餐嘅餐廳其實嗰個嘅即係利益啊會少咗咧？因為佢哋可能個接待能力就細咗啦嘛，個時間要長咗嘅時候會賺少咗嘅喎。呢個點樣考慮呢？ 首先如果用餐嗰度去咗第二區咧，再翻嚟，點解而家目前啲旅行團咧都會去當區咧？因為可以購物 一啲即係佢比較集中一啲嘅，一啲平價啲嘅，或者一啲即係本港嘅一啲即係手信啊之類啊咁樣，甚至如果喺土瓜灣區，可能去一啲買首飾啊之類嘅都有嘅啊。咁但係其他地區，譬如話喺市區。就未必係可以有可以即係咁大量嘅人，你喺個市區度，即係如果有唔少團嘅人嘅話，咁其實對市區嚟講都即都窒爆。 明白嗱，黃家華，因為差唔多時間，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有關於喺嗰個用餐時間方面，轉頭再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发生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凌晨3:00，一名男子在青山公路元朗段150至160号对开，被一名非华裔男子持刀袭击，男事主受伤倒地，送去博爱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将案由伤人案改列为谋杀案处理。沙田和斜村协和楼发生纵火案，凌晨2:00，警方接获报案，指上址一个单位怀疑发生火警，人员到场后发现单位外的垃圾有被烧过的痕迹，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案件列作纵火，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至於涉事單位的49歲男户主報稱不適，清醒被送去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法國憲法委員會對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作出裁決前夕，法國八大工會發起第10輪全國大罷工同示威，反對將退休年齡從62歲推遲到64歲。不過參與人數比上星期四的罷工示威少，示威活動初期大致和平，但是示威者之後和警方爆發衝突。在首都巴黎，身穿黑色衫的示威者焚燒垃圾桶，又向警方投擲物品，至少27名示威者被捕。西部城市南特一間銀行和汽車被縱火，雷恩、波爾多和圖盧茲都有衝突發生。內政部指新一輪罷工示威有大約74萬人參與，工會就宣稱有超過200萬人響應，他們又號召下個月6日再舉行多一輪罷工示威。而代表垃圾收集工人的工會就說，星期三結束已經長達3星期的罷工行動。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警方继续调查当地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指28岁枪手克尔近年从5间不同枪店合法购买7支枪械，包括案中使用的2支半自动步枪和一把手枪。而克尔父母透露，克尔因为某种情绪问题曾经接受治疗。警方之前指克尔自称是跨性别人士，并以女性代名词称呼克尔，但克尔就以男性身份在社交网站提及自己的工作经验。枪击案发生在星期一，共造成3名学童和3名教职员死亡，枪手最后被警方击毙，而枪手曾经在案发学校就读。日经平均指数报27588点，升7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0.83美元，卖出1971.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29，瑞士法郎0.92，加元1.359，人民币6.876，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影响到挤塞噶，就是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啦嘅沙田出口噶。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美林村的。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返大埔方向，跟住和斜村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返去城门隧道啦嘅沙田出口。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返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呢一个坏车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返沙田市中心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去北角同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过海咧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啦，都系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有两段比较慢车的，一段就在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另外一段就在屯门市广场对出。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去回九龙方向，近着碧堤半岛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挤塞，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繁忙，现在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今日比较车多，现在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洲仔对出。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着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教职员宿舍。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碧沙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茶饭一家》，当中女主角茶饭思思是中药店助手，亦都是中医师茶一鸣的太太。她为人外强内弱，有啲杞人忧天。 而家系你屈我哋啊！你走唔走啊？信唔信我扫你出门口啦？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3年3月29日，港铁按票价调整机制可加价2.3%，新票价将于6月实施。 旅监局要求业界和餐饮处所落实改善措施。 尖沙咀楼上镖行劫案，警方拘三名非华裔男子。 世卫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新阶段，调整接种疫苗建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又講到咧，係就住一啲旅行團啦、旅客啦，喺土瓜灣、紅磡區等等造成一啲嘅人流問題啦，或者對區內造成嘅影響咧，有啲措施係嚟緊聽日啊就要做噶啦咁啊。其中包括喺食肆方面，就話食肆同埋旅行團嘅負責人咧係落實預約同埋確認程序，仲有話咧用餐時段咧係至少係30分鐘嘅咁。嗱，繼續同阿黃家和傾啊，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早晨，黃家和。 早晨， 剛才講到那個用餐時間至少半小時，我想知道對於即係業界嚟講咧，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呢？就即係做團餐嗰啲，因為過往嗰啲講法都可能係15分鐘就旅客食曬成餐噶啦，要至少半個鐘，係咪都即係令到佢哋成個即係盈利或者個接待能力方面會係細咗好多呢？ 首先咧如果用話15分鐘嚟到用餐，其實個時間真係好趕嘅。基本上咧，即係差唔多未食完就要走咁樣。咁多15分鐘，自不然係比較理想啦。咁但係咧，亦都係會增加一啲成本同埋個收益啦。咁喺個成本嗰方面咧，咁始終咧，而家我哋請人咧都麻煩嘅。咁特別係用完餐之後咧，我哋要好迅速咁樣要再執台。清潔再擺台咁樣，咁然後咧先至可以去服務下一個團啊咁。咁而喺個費用嗰方面咧，因為已經增長咗時間，而訂團嘅數目咧，自不然係會少咗嘅。咁呢一方面咧，即係當然酒樓或者食肆要同旅行社嗰邊咧要商討嗰個收費嘅價錢應該點嚟定啦。以往咧，譬如話收40到60元一個人頭嘅話咧，咁其實嗰個利潤都已經係非常之低嘅，咁只係當物食當三番咁樣，咁就有少少利潤就算啦。咁但係咧，即係如果而家延長咗時間，團數又少咗嘅話咧，自不然係要加價咯。 估計要加幾多咧？呢度 我相信水德人度要加多20%以上啦。咁對旅行團嚟講咧，自不然係亦都有加多。做一啲成本同埋費用。 另外我想問下黃家和，因為佢哋即係諗住長遠嚟講咧，都可以做一啲分流嘅，即係未必可能集中喺九龍城區啊。講緊呢啲係專做團餐嘅餐廳咁，你覺得其他地方做一啲團餐嘅餐廳，其實係咪都有難度咧？那個難度又喺邊度咧？點解會而家都係主要集中喺呢一區？如果要做所謂分流，你覺得樂唔樂觀咧？要做到？ 其實做分流係一個。行程上嘅安排嘅啫，主要其實有好多區咧都可以接待到一啲團嘅。如果將譬如而家土瓜灣嘅紅磡嘅咁多嘅團將佢分散去唔同嘅區份嘅話，咁其實每一個區都可以有多啲餐廳未必係一定係要用到酒樓嘅，咁甚至大型少少嘅茶餐廳啊，或者甚至冇快餐店都好啦，都可以有一個比較好啲嘅地方坐低嚟到食嘢啊嘛，咁其實喺個安排上咧，要視乎旅行社。成團組團嘅時候咧，喺嗰個行程安排要計劃得好咯。 有冇㗎？即係茶餐廳或者快餐店係攞嚟做團餐，同埋而家有冇話除咗九龍城之外嘅區啦，都多咗慢慢恢復翻或者多翻啲內地團嘅時候，都做一啲團餐餐廳係慢慢出現翻。有冇聽到咁嘅情況？ 快餐店咧講到實就少啦，但係咧有一啲大型嘅茶餐廳咧都有做一啲團餐嘅咁呢、這個其實冇乜所謂㗎，因為茶餐廳亦都係香港嘅一個特有嘅餐飲文化咁呢個亦都可以俾內地嘅旅客咧體驗下香港。 Okay. 其他區咧咁我講，即係其他區有冇啲慢慢都恢復翻，係多翻啲做團餐 甚至是市区都有少部分的酒楼呢都会做这一方面的团餐的，因为始终即是都是有一些生意啦，咁如果那个时段他自己不是说做茶市的，朝头早一早即是饮茶的咁样，咁亦都是可以接待一些、okay. 好，唔该晒，黄家和同你倾到呢度。黄家和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针对住而家一啲旅行团可能人数多啦，对于一啲街道啊或者区内嘅影响啦，18723呢，讲下你嘅睇法，尤其是讲到喺红磡同埋土瓜湾区有啲专做团餐嘅一啲食肆喺度，咁有一啲嘅措施就嚟紧，最迟听日要落实噶啦。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旅游业协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都系旅游业监管局业界成员徐华美伦，早晨。 早晨啊， 洛 文，早晨。 早晨，徐华美伦，可唔可以讲下？因为我见寻日咧就政府咨询组织啦，旅游业策略小组咧都开咗会，亦都系成员之一嘅。我想知道有冇讨论到相关嘅问题啦，同埋点睇公布咗关于旅监局嘅呢啲针对嘅措施咧？你觉得有冇用咧？ 我哋即我知道琴日嘅会咧都有，大家都好关心啦，同埋即提及呢啲问题啦。因为最近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媒体嘅报道啦，咁就都有提及到嘅。当然即希望系有个好嘅即安排啦，有个好嘅管理啦。咁我哋就喺呢个傍晚嘅时分咧，亦都睇到旅监局嗰个新闻稿啦，咁我相信咧呢啲咁嘅即措施出咗嚟咧，又得到即大家嘅沟通同埋呢个承诺啦吓，即业界嘅朋友都承诺啦，我相信系会有改善。 嗯，你自己有冇最关注或者最觉得有用嘅系边一个嘅改善措施？因为有啲系针对食肆多啲嘅，有啲就系譬如旅游巴啊等等，或者即系将个食肆嘅地点啊、时间等等分流嘅。你自己觉得边个措施系应该系最关键或者最有用嘅咧？ 我谂其中咧就开始嘅时候咧，餐厅嘅安排咧就采取一种流水式嘅做法啦。咁呢样就令到咧好多即系团队咧喺度。在楼下等啊，因为你流水式啊嘛，咪排队咯。咁但系我觉得有效咧，就系佢哋通过一个预约嘅形式啦。咁如果你系几点嘅，你就几点算去到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比较有效。 嗯。 同时咧，因为喺附近咧，喺疫情前咧，都即系我哋都睇到有啲咁嘅情况，亦都确有啲咁嘅聚集情况。政府都安排咗一个停车场嘅位啦。咁所以变咗咧，我就觉得咧，唔好即系一路喺度。排嘅巴士，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有效的。再加上咧，就係話用餐用完餐咧，係等下出嚟到咧，啲客人先落去樓下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亦都避免咗咧。人流咧喺個街道嘅時間 係 比較短咗 咯。嗯，我見咧有其中一個措施就係話用餐時間至少係半個鐘頭咁嘅咁。嗱，過往嗰啲報道都話咧，即所謂流水式食啦，咁可能嗰個食嘅過程都好短啊，可能十五分鐘就已經食一轉。咁有啲業界都話即係會薄利多銷啦，即係或者形容叫做物食當三番咁啦。如果嗰個用餐時間係至少三十分鐘嘅，其實佔用個餐廳服務嘅時間都多咗噶嘛。佢哋可能做嘅生意變相少咗，會唔會最直接嘅影響就係加價咧？即係直接係。加咗落个客度，咁所以就未必可以做到一啲成本咁低嘅团啦。如果喺嗰个食嘅费用都已经高咗嘅时候，你自己觉得呢个对于一啲所谓低价团或者廉价团嘅影响系点咧？ 我谂咧，第一咧，即系做完嘅嗰个咁嘅价格咧，做到出嚟个市场咧，我谂最紧要就系话嗰个消费者佢清楚佢参加啲咩团啦。咁好啦，去到咩价格咧？其实咧，乜嘢活動嘅形式都會有，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啦，係嘛？我哋自己去旅行都會係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啦。咁而且價格呢樣嘢咧，風佔遊人啦，最緊要佢自己係想點樣樣嘅形式喺當地嗰個去活動啦。咁我覺得如果係真係變相就可能所謂我哋做少咗輪啦，做少咗嘅情況就會出現價格會有微調。我相信微調呢個價格咧，大家都知道咧。在这个团体餐的价格比较便宜，咁就算你微调都不会太大影响那个那个价格咯，即不会说啊我这家贵了，即可能贵了几蚊 系嘛？唔可能唔会去边个团咯，我相信唔会太大影响咯。 OK，OK。我另外想讲下，因为今次嘅事件都令大家关注到喺即系复常之后多翻同内地嘅即系交往啦，咁都多咗啲旅行团嚟嘅时候咧，香港嗰个嘅旅游嗰个承载力嘅问题，咁有啲嘅讲法就话啊，系咪都要控制下内地团嘅量咧？无论系团嘅量或者系嗰个人数嘅量咧，有啲议员有提到嘅，咁你觉得同唔同意要控制啦，或者系如果要做嘅话，应该系点样做一啲针对嘅措施咧？又即系讲到个承载力问题嘅时候， 我觉得咧，这个讲法咧，我就有少少唔系好理解，同埋都觉得即系觉得好奇怪嘅。即系第一，我哋一个旅游城市啦，第二咧就系即系明白嘅。即如果真係不能為嘅，即係我哋個承載力都做唔到嘅，咁自然個市場調節咧就唔會做嘅。即係好似你咁多機位，你做冇咁多機位，你做唔到；你冇咁多人手，你做唔到。咁暫時依家喺呢個香港，即係啱啱疫後旅行可以即係恢復翻嘅初期咧，你大家都睇到個數字咧，係我哋疫情前嘅。是幾多個 percent 都是大概一半左右，係嘛？咁所以變咗，我覺得看不到我哋依家是接待不到咯。咁同埋你話喂，定一個叫做限數啦，咁樣樣，即係我諗呢樣嘢，第一我唔係好明白，即係第二你點樣去限咧？點樣形式去限咧？咁雖然依家係人手有啲少少不足嘅，無論係酒店啊、航空公司嘅地勤啊，甚至旅行社咧。都有呢個情況，但係以呢間咁嘅團量咧， 哋 係可以即係業界都係可以應付到嘅。咁只要我都再講咧，風劍遊人啦， okay. 只要個團安排得好嘅，個客係知道係參加呢啲咁嘅活動， 我覺得冇問題。譬如好似我哋琴日睇到媒體個訪問啦，就算啲客嘅佢哋都講到八餸一湯，有雞有菜。咁一般我哋有陣時參加個團體餐咧，哪怕我哋香港係出外嘅。同樣有一啲係比較即係優惠嘅團體嘅，咁我相信大家都有個咁嘅體驗啦。 OK， 同埋我哋同緊個電視咧，就係話佢哋食完飯就去坐呢個油麻地小輪，油麻地小輪喺香港1924年開始投入服務，99年嘅歷史。我相信即係作為一個遊客咧，即係哪怕係坐個油麻地小輪，即係個費用絕對唔係貴啦。 Okay. 即係欣賞維港嘅景色，我都覺得係一個好體驗。 不過大家對於嚇、你講埋，你 點樣去睇啊？ 不過大家對於呢啲平價團有唔同嘅睇法，但我想了解，首先呢啲平價團佢係用啲咩去賺咧？即係如果嗰個團費咁平，對於我哋本地嘅旅遊從業員嚟講，佢哋係賺啲咩嘅咧？第二，我見到有唔同嘅意見都提到就話啊，平價團咧，譬如可能係即係形容咧為殺雞取卵咁，就如果用一個平價團嚟做招來，會對於旅遊業成個招牌啊、長遠啊都有啲唔係好健康嘅發展啊，或者影響佢成個形象啊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就完全唔同意咧，即系呢间咧，我哋系做紧杀鸡取卵咯，即系你系食啲比较即系唔系贵嘅团体餐，就系杀鸡取卵啦，系咪？最主要就系话我哋有冇强迫购物，有冇做一啲行为令到嗰个旅客系唔满意嘅？咁我觉得苏花嗱呢间我哋大概一个几月啦，咁当然我哋都會一路做一路睇啦，我哋都會好小心好關注去睇下個旅遊服務係點樣樣啦。咁我完全唔同意，即係一啲去我哋叫做比較低價啲嘅團咧嘅服務咧，就係叫做殺雞取卵咯。 Okay, okay. 但係佢哋係賺啲咩嘅咧？我想知。 唔係我哋嗱，譬如好似依家導遊領隊咁樣樣啦。咁疫情前咧，我哋見到一啲內地團啦，我哋就講啲導遊領隊咧。是主要靠那個叫做咩購物的回傭咧，係呢個收入為最主要嘅。咁但係去到依家疫情後咧嘅秩序咧，大家都睇到咧個生態有啲唔同嘅。嗱，去 shopping 咧呢個好自然嘅事啦，去旅遊都係會 shopping 噶啦。咁依家導遊咧，佢哋有一個日薪嘅，係平均咧係有800蚊到1000，甚至有啲唔同語種嘅咧到1500都會有嘅。咁佢哋有一個日薪啦。咁而你有如果通過一啲購物嘅活動，佢又有啲我哋嘅回傭啦嚇，咁我覺得合理嘅回傭咧，係我都覺得係冇問題嘅。咁所以變咗一個旅遊嘅活動，同埋老實講， 從來旅遊嘅生意咧，即係我哋都同呢、這個即係政府同埋特首，我哋有反應。我哋係做一啲接待同埋我哋下游啊，嚇。咁我哋嘅利潤咧，確實係微薄嘅。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會做一個所謂我哋希望做多啲啦。咁、 okay. 但係你話啊，會唔會淨係掛住衝個量，佢唔理個質量咧？我諗呢個就要攞個平衡咯。有一啲比較高檔嘅團嘅，咁我哋都睇到㗎。我哋又攞翻我哋去出外旅遊嗰、那個，即係嗰個體驗同埋我哋嘅認識啦。喺香港同樣都出現咁嘅情況，有啲好貴嘅旅行團，同樣我哋都見過一啲1399、1199去五天嘅泰國團。 O、okay, K、okay. 但我哋都睇見一啲好貴嘅團，甚至20000蚊去泰國都有。我諗係最緊要你個內容係啲咩嘢？ 但長遠，你覺得有冇需要我哋嘅旅遊模式都要檢討？譬如係即係可能質方面要考慮多啲咧，要升級咧，因為尤其是香港真係容量上面有限制，或者有啲地方所謂做一啲叫最低團費咁，會唔會做呢啲咁嘅措施咧？又會 嗱，我都覺得咧，係我哋個方向咧，一定係越做越好啦，係嘛？咁但係就如果你話最低團費咧，其實呢樣嘢咧喺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咧，喺20-30年前咧，香港嘅外遊咧，我哋又講咧，做嗰個最低嘅團費。嗱，正正呢家就係唔合法嘅，因為香港有一個公平競爭法啊嘛，係、嘛？咁所以見到我哋係咪點樣去理解，係咪大家有一個最低嘅團費咧？咁呢、這個如果我理解就應該唔得嘅喎。即係大家有個合謀定價啦，變 咗。即我意思，你可唔可以做？可唔可以做？可唔可以考慮一樣嘢啫？意思係，即係唔係講緊現時嘅法例之下嘅啫。 咁如果係一個唔係即係合法咧，應該喺現時嘅我哋嘅法例啦，喺一個合法嘅情形之下咧、我哋即係就算業界啦，我哋都會睇到咧，係去做一啲安排一啲好嘅體驗俾客。咁但係你話啊，會唔會係？冇咗呢啲比較低價嘅團費，我覺得又係永遠都係一句，最緊要你做好你個旅遊服務。 OK OK， 成個嘅旅遊服務，你至於個價錢入個客係咪清楚？佢哋係參加啲咩團，去啲咩行程，食一啲咩嘢？咁我諗呢個係最緊要係貨。 好好好，唔該曬，徐華美倫同你傾到呢度。徐華美倫咧就係香港旅遊業議會主席，休息一陣。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看到， 电脑看到， 平板电脑看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看到。 电视节目电视看到就紧的啦，网上很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看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千禧年代，讲下港铁嘅有关于佢嘅加价，就话计出今年六月起咧加价2.3%。咁今次咧就系因应早前咧系公布咗即系新嘅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啦。咁啊新机制之下咧，其中咧入边个机制嘅生产力因素咧就会同港铁嘅本地物业发展利润系挂钩嘅咁。嗱，整体呢一个嘅粒数啊，想同张欣宇倾下。张欣宇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早晨，主持人早晨。 港铁加价2.3%就是这个数你自己点睇，或者对整体每一程港铁自己就话预计大约90%的乘客啦，车程车费咧加幅是0.4或者以下嘅，你自己点睇呢个加幅咧？ 我想我哋睇呢个加幅咧，其实关键就要睇我哋今次，因为系啱啱做完一个5年嘅一个大检讨啊嘛，亦都话即系嗰个机制做咗一个唔少嘅改变。咁我就要睇，即係我哋其實重點就係要睇咧，唔單止係個數字本身啦，而係改完之後個變化究竟喺邊度。咁可以俾大家參考一下。如果未改之前啦，如果未改之前，咁今次呢個數咧就會係基本咧就應該係 2.2%， 然後咧仲有一啲延後加幅啦，即係之前帶落嚟，即係好似我哋欠咗港鐵嘅一啲加幅咁樣啦。咁即係嗰部分其實是一樣嘅，咁但係計出嚟都係 2.2%。即係如果未即係之前檢討之前啦，咁今次。咁佢運算完一大堆，咁後尾咧就有一啲有特別減免，有一啲有特別延後，咁成件事非常之複雜。我哋琴日睇嗰個方程式，雖然我哋即係都研究咗好耐，咁最後係 2.3， 但係同一時間咧唔好忘記，即係之前 2.2， 咁仲有一啲係講緊每一程 3% 嘅優惠係做半年嘅，而家呢樣嘢都取消咗啦。咁、 嗯、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對港鐵嗰個而家嘅檢討員嘅機制最大一個批評嘅地方，就係、是、其實你好似加咗啲新嘅元素落去，好似同個盈利掛鈎， 嗯、 但其實咧嗰、那個數字係即係數字上俾得太過保守太細啦，咁變咗係。 嗯 反而比之前咧係仲少咗咯。 嗯嗯，不過今次呢一個幅度嚟講啦，會唔會都帶嚟一個即係大嘅負擔咧？但係睇翻過去幾年嚟講，又試過兩次凍價，一次係減價嘅。而家再加，其實市民嚟講係咪都承受到咧？ 我諗如果以嗰個絕對嘅即係嗰個數字嚟講啦，即係講緊 2.3%， 咁本身 2.3% 咧，比起其他嘅即係成個而家嗰個社會上其他啲公共事業嗰個加幅咧，又算係相對溫和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其實 2.3% 係因為根據嗰個方程式去計，本身最多都係講緊二點幾，即係講緊唔會太高㗎嘛。咁所以成日反而係要睇佢上年賺咗咁多錢，咁係咪都係要加咁多？ 張宇，我哋轉頭再傾。 2023年3月29日。港铁按票价调整机制可加价 2.3%， 新票价将于6月实施。 旅监局要求业界和餐饮处所落实改善措施。 尖沙咀楼上镖行劫案，警方拘三名非华裔男子。 世卫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新阶段，调整接种疫苗建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嚟千禧年代，刚才讲到关于港铁根据最新检讨之后的票价可加可减机制，计到今年六月就是加价 2.3%。 运输及物流局的回应就是按住检讨之后的机制以及延后加幅等等的措施，今年港铁票价的调整幅度已经较原有安排降了 3.85% 去到 2.3%， 认为经济是从疫后复苏之下已经是有效地减轻了市民的票价负担。讲下你对港铁加价的睇法，1872311，今日同张欣宇倾啊。张欣宇咧就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张欣宇。头先咧就讲到整体个票价啦，咁今次呢、這个即系票价嘅得出嚟咧，最主要就系、是。同新嘅檢討嗰個機制個結果有關係啦，就係、是、其中喺生產力因素嗰度咧，就拉上咗港鐵嘅本地物業發展利潤嘅，咁就話可以根據呢個水平啦，係扣減扣減0.6%至到0.8%嘅，則得出嚟嗰個結果，你覺得啱啱新出嚟嘅呢一個檢討嘅機制嗰個嘅效用，拉上咗個利潤係咪都回應到市民嘅需要或者市民嘅期望 咧？呢、这、一個大方向嚟講咧，就係、是、即係考慮埋嗰個盈利嘅指數，直接喺個票價嗰度做一個扣減。呢、这個大方向咧係市民啦，包括我哋咧喺立法會一路以嚟嘅嗰個訴求嚟嘅。咁但係咧，個重點就係、是、咧，其實佢嗰個數字係俾得太過保守啊，甚至乎比以前係更加係一種倒退。因為你見到今次咧係無論基本盈利啦，或者係物業嘅盈利啦，都係超過咗100亿嘅。咁喺100亿嘅情況之下咧，都係扣減0.8%。但係要記得，以前咧其實一路以嚟咧咁多年都有本身咧都有個基礎嘅0.6%嘅扣減嘅。咁即係話其實今年賺過100亿，其實額外嘅扣減都係講緊0.2%。0.2% 係咩意思咧？大約啦，即係乘翻佢每一年嘅大約嘅車務收入咧，其實講緊就係3000几万。咁但係咧，喺同一時間咧，因為計入咗呢個盈利指數咧，而家咧就將以往咧每一程個3% 嘅一個折扣都取消埋啦。咁嗰度每一年講緊以前咧係港鐵係會攞2至3亿出嚟做一個盈利分享嘅。咁呢個其實係即係如果睇最後嘅效果咧，就係完全一個倒退咯。 嗯，但係在於立法會嚟講，其實都冇嘢可以做，因為係咪嗰個機制已經即係政府係確認咗㗎啦嘛？係嘛？ 其實呢個又唔可以完全咁講嘅，因為咧雖然係五年一個大檢討啦，咁今次咧就將呢個盈利指數擺咗喺個方程式入面。咁但係呢個就咁睇翻過往啲案例咧，都唔代表啲嚟緊即係嚟緊呢五年當中咧係唔可以對某啲數字咧再做一個調整嘅。咁咁而家即係又咁講，有個盈利指數咧，咁其實我哋都可以好聚焦咁樣咧，係要求政府同埋港鐵咧係將呢個盈利指數咧去調整佢哋一個更加合理嘅一個程度啦，咁呢個其實喺嚟緊嘅時間都係可以做，可以調整嘅。 所以盈利指數你係講緊物業嗰個發展利潤， 即係而家都係叫生產力因素啦。咁呢個生產力因素佢本質上而家就係同嗰盈利掛鈎啊嘛。 嗯嗯嗯 OK， 另外我想问诶，而家有个封顶机制嘅，喺今次嗰个嘅加幅嗰度咧，封顶机制就系就话系唔可以高过家庭月入中位数变动啦。咁今年嘅封顶机制就系按2020至到2022年间嗰个变动计，就9.43%嘅，就做唔到嗰、那个即系触及唔到个封顶啦。你觉得点睇咧？今次又？ 咁應該咁講，個封頂機制咧，應該係一種保護機制嚟嘅，係、避免咧出現一啲超過市民負擔能力嘅一個大幅度加價，唔好一下子出現。咁一個良好嘅票價機制咧，就應該唔需要成日都係觸動到嗰個封頂機制，成日都有好似啊，即係加唔到又欠咗港鐵啲數咁樣。咁、本身就如果一個機制成日都觸動到嗰個封頂機制咧， okay. 就代表呢個機制係有啲問題咯。 今次嘅加幅嚟講咧，其實就有部分嘅加幅咧係冇喺今年度做嘅，就落咗去之後嘅，包括有0.2%今年加噶啦。咁另外仲有之前延後咗嘅加幅入邊咧，有1.65%亦都係延後嘅咁。呢啲係之後會再加翻嘅，你點睇呢個處理咧？ 呢個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咁如果經常性要出現啲延後加幅，就代表其實個加價嘅機制係有一啲。本身佢有啲問題嘅，可能佢本身計出嚟個加價幅度咧，係以一個歷史嘅平均數據嚟睇咧，係太過高啊，咁樣先會成日觸動到嗰個需要延後啊嘛。一個比較好嘅機制就係你每一年加少少，咁啊令到佢有一個財務嘅穩定性，咁同埋咧賺大錢嘅時候就加得更加少，咁就變咗咧唔使成日觸動到市民嘅負擔能力上限，咁啊之後咧又要好似補翻條數，咁呢個就係一路以嚟我哋希望改革同埋希望調整嘅一個方向咯。 最後就回應埋。而家冇咗嗰个分享利润机制嘅，咁同埋将嗰个事故罚款咧都唔再系用一个3%嘅车费回赠啦，而系喺周末有一个嘅半价嘅乘车日，咁就暂时话4月同埋5月有4个周末系咁做啦。点睇呢个做法嘅变动咧？又 嗱，首先讲嗰个事故嗰度啦，咁事故嗰度咧咁本身攞出嚟嘅钱咧系应该系比以前更加多嘅，即系如果有事故嘅罚款，咁同埋都引入咗一个喺繁忙时间嘅一个特别系数，如果喺繁忙时间咧，咁佢嗰个罚款咧系会再提升一个百分比啦，咁我觉得呢一个方向系合理嘅。即係因為繁忙時間影響嘅人咧，係遠遠超過同一個事故啊，喺夜晚影響嘅，即係夜晚深夜影響嘅人嘅。咁呢一個事故嗰度，我覺得問題不大。咁至於以前咧，就係即係將佢撈埋變咗一個每一程嘅3% 嘅一個回贈。咁同而家咧就變咗可能係即係用幾即係可能集中喺某一日時間一個半價咧。咁呢一個其實都係一種。即係我諗我據我了解咧，係應該係港鐵咧做一啲市場調查之後咧，發現咗其實應該都冇乜市民知道過往，其實有好多市民都唔知道原本有呢個3% 嘅回贈，咁就諗住用呢個半價方法咧，俾啲市民係更加知道佢有做依樣嘢咯。咁、 okay. 但係嗰個分享利潤嗰度咧，都可以講多少少咧，就係嗰度冇咗咧，其實係一筆好大嘅一個數嚟嘅。咁、其實即係頭先我哋所講一個倒退就係依樣嘢，正正就係依樣嘢，因為佢嗰度咧，例如今年過百億，咁起碼係可以拎。兩億幾出嚟做一個分享票價優惠嘅，咁但係而家個機制下面呢樣嘢係冇咗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有關於港鐵嘅票價方面，1872311，之前都同大家講過有關於過渡屋啊。上屆政府就提出3年之內起20000伙嘅過渡屋，咁而過渡屋咧都有啲嘢規定嘅，就非政府機構啦，營運嘅非政府機構啦，要將唔少過80%嘅單位咧係俾一啲輪候公屋唔少過3年嘅人士，呢啲叫甲類租户。咁其餘仲有20%到咧，就係俾其他嘅申請者，可以係啲可能輪候嘅時間冇咁長嘅人士啦，等等咁。而家亦都有機制可以調整呢、這個82%嘅水平嘅，咁有一啲嘅項目都係調整過噶啦。咁啊，見到房屋局咧就話，因應未來2年有更加多嘅過渡屋落成啦，為咗增加機構嘅彈性同埋吸納咧更加廣層面，而且係具迫切性住屋需要嘅人士啦，咁啊建議容許過渡屋咧喺落成之前咧已經可以向當局咧提出調整呢個甲乙類租户嘅比例。另外都話會嚟緊有一個嘅中央平台咧處理一啲過渡屋嘅申請嘅。詳情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早晨， 早晨， 早晨，副局长，我想先讲咧，有个统一嘅平台，我见到就话会处理咧一啲过渡性房屋嗰个申请嘅，嚟紧系今年嘅第四季会推，我想讲下呢、這个平台嘅流程会点样做嘅，点样可以节省到时间咧？又 系啊，其实个平台咧，我哋响推出嘅时候咧，系分咗3个部分嘅。咁其實係有一個中央通用申請嘅表格啦，同埋 統一嘅平台嘅措施嘅。咁最重要其實咧都係關乎到呢個申請流程嘅，係第一個部分嘅，就係推出呢個中央通用申請表格嘅。咁同時咧，我哋亦都係會上載呢個過渡性房屋項目嘅一啲統一資料啦，包括位置啊、單位類型啊、租金啊等等，上去呢、這個網站嗰度啦。咁呢啲資料咧就可以幫助到申請者咧，就知識每一個項目嘅情況啦，咁就可以揀選佢嘅想申請嘅單位，咁就可以啦。做得到呢個中央統籌收集申請嘅最重要呢個功能嘅，咁呢一部分呢，其實我哋預計呢就唔使去到第四季嘅，其實我哋喺第二季呢已經可以完成呢一部分，咁就已經可以達到呢一個統一中央去方便申請呢個主要嘅目標嘅。咁至於頭先你講過第四季嗰個部分呢，其實就係講緊統一平台第一階段嗰度嘅。咁呢個呢，因為要啲時間去同營運嘅機構去統籌啦，咁所以呢個係會去到第四季係推出㗎。 今年第四季嘛，你講嗰個平台係。 係冇錯。 咁我見有仲有一個下一個階段嘅，其實係有啲咩唔同嘅呢？嗰個就係出年第二季係咪？ 是啊，出年第二季嗰方面呢，其实就会是有更加多嘅功能喺里头嘅。咁係包括埋可以搜集到数据啦，亦都可以有啲分析嘅数据係我哋係会摆埋上去啦。亦、 okay. 都同时间申请人呢係可以到时呢係即时睇得到仲有几多单位係喺每个项目里头整返嘅。咁就会更加方便到所有嘅申请者啦。 对申请者嚟讲，而家申请过到嗰个流程同日后有咗一个叫做即係中央平台嚟讲，係可以快几多嘅佢哋。 其实就係会方便好多嘅，因为我哋而家呢喺呢个通用申请表嗰度呢，其实係会容许佢哋呢係会有三个选择嘅项目嘅。咁就变咗呢，佢哋唔同依家呢係唔同啦，依家呢佢哋係需要逐个项目去申请嘅。咁变咗有咗呢一个咁样嘅几个项目嘅选项之后呢，其实我哋係会按住佢嘅优先次序去做一个审批嘅。咁如果当第一个审批唔成功嘅话呢，其实我哋即时会系俾第二个项目去做审批。咁、okay. 我哋估计呢咁样做法呢系会节省咗可能系大约一半嘅时间。Okay.都有嘅。 尋日我見有議員都批評到嗰個統一平台嗰個進度太慢啦，去到今年第四季先至推到啦。其實點解會係咁咧？因為講緊過渡屋其實都唔係講緊今年嘅事啦，都好幾年嘅啦。咁而過渡屋預咗亦都會嚟緊呢兩年會陸續落成啦。點解會去到今年嘅年尾先至會有一個嘅平台出現咧？係咪當初預嘅時候都諗漏咗咧？又？ 都唔係嘅。嗱，其實我哋一開始推呢個過渡性房屋計劃嗰陣時咧，其實已經有一個資訊平台，我哋係喺網上做咗嘅。咁亦都有每個項目嘅資料喺度嘅。咁但係咧，其實一路做落嚟，因為其實啲項目咧陸續出現，咁我哋亦都睇到個情況目前咧其實係有十個項目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個情況咧若果能夠加強。做到一個直情係做到申請嘅統一平台咧，係會更為方便。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將現有呢個網上嘅資訊平台係會升級啦。咁就做埋咧係可以做呢個申請嘅工作。咁所以點解係會有呢個新嘅措施出現啦？咁同埋咧，其實頭先都講過啦，最重要嘅第一部分，我哋個通用申請表格咧，其實響今年第二季已經是推出的了。 OK OK 另外就一個新措施，就是而家嗰啲項目嗰度咧有分叫甲類租户同乙類租户嘅。咁正常嚟講就唔少個八成咧係叫甲類租户，即係輪候公屋係唔少過三年。咁當然因為一啲個別情況，亦都可以申請係調整個比例啦。咁我見到最新就係話嗰個項目落成之前都已經可以做一啲調整噶啦。咁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咧？係咪睇到而家啲過渡嘅項目嘅入住率相對低啲，尤其是喺甲類租户嗰度咧？ 這個呢其實我們都是吸取經驗啦。咁就我們看得到呢，在過往其實入住率呢其實不時都會有啲變化嘅。咁有時就因為可能編配咗公屋上樓啦，咁就以同心村為例啦。咁其實呢累計呢 都有成85伙啊係上咗樓嘅。咁其實呢個佔咗唔少嘅，佔咗總單位數目嘅5%嘅。咁我哋亦都睇得到，既然係咁樣嘅話咧，響佢調整咗呢個比例之後咧，我哋又睇到咧嗰、那個人申請人數同埋入住率咧係穩步上升緊嘅。啊，現時咧其實又係攞翻同心村做例子啦。現時其實佢已經係去到68%嘅。咁同時間咧，亦都有好多申請係喺度處理緊嘅。咁我哋睇到呢個情況咧，就若果我哋能夠再早啲去做呢個嘅俾佢調整呢個比例嘅話咧，其實我哋係可以賺取到更加多嘅時間，更加靈活咁樣去處理甲乙女租户嗰個申請。咁就個情況會更加理想，所以因應咁樣，我哋就提出呢個措施。俾新界區新嘅嘅過渡性房屋項目咧，可以預先調整啦嚇。 我見尋日有啲議員都問到，點解唔索性唔分甲乙類啦，即係冇呢個比例嘅限制啦咁。可唔可以咁做咧？或者尤其是喺新界一啲相對可能喺甲類即係喺呢啲過渡項目甲類嘅入住率相對低啲嘅項目嗰度，係咪可以係考慮取消甲乙嘅比例嘅分配咧？ 係。其實呢而家呢因為過渡性房屋項目嘅單位呢仍然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呢若果我哋係冇咗呢個甲乙類租戶嘅比例限制呢有啲項目呢喺甲類優先嘅情況底下呢可能就變成咗完全冇晒啲乙類嘅租戶。咁其實無論係甲類 但而家有冇一個情況去到甲類係爆晒嘅有啲項目係去到。 其實有㗎。其實響市區嘅好多項目都係其實甲無論甲類乙類都係好多申請嘅。 新界咧咁，新界都冇係咪？ 新界嗰度咧就都有達到咗即係接近呢、這個我哋嗰個8:2嗰個都係有嘅。咁嗱，若果我哋即係冇限制到嘅話咧。咁其實好可能咧，有個情況就淨係即係連乙類嘅都係會冇咗。但係其實我哋甲乙類，我哋都係想幫嘅。喺政策下，我哋都係希望幫到佢哋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要攞一個平衡啦。咁所以點解係希望增加呢個靈活性咧？就將呢個比例咧可以調節啦。咁其實咧，到有更加多嘅過渡性房屋同埋簡約公屋投入服務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唔排除咧，到時候可能係會有條件。可以淨係以輪候公屋嘅人士優先，而係唔再需要硬性規定呢個比例， okay. 都係有機會做到㗎。 明白，好啊，唔該曬副局長，今日同我哋講到呢一樣嘢。啱啱傾過咧係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有關於過渡屋嘅情況入住率等等，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元朗发生谋杀案，一名男子死亡。凌晨3:00，一名男子在青山公路元朗段150至160号对开，被一名非华裔男子持刀袭击，男事主受伤倒地，送去博爱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将案由伤人案改列为谋杀案处理。海关在文锦道管制站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出境货柜车走私的案件，检获大约51万件怀疑走私电子产品和电子零件，估计市值共大约3000万。经调查后拘捕一名61岁怀疑涉案男子。世界衛生組織因應新冠疫情進入新階段，調整接種疫苗的建議，世衛將長者和有嚴重健康風險的年輕人列為高風險群組，建議他們在接種最後一針加強劑後的6至12个月內再接種一劑疫苗。至於身體健康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接種優先級別就屬於低。 世卫又话已经接种首两剂疫苗，同一针加强剂的人属中等风险，再接种加强剂效果不显著，因此不再建议恒常接种。不过世卫强调，所有新冠疫苗同加强剂对所有年龄人士都是安全，建议各地在调整接种政策时考虑成本效益等不同因素。法国宪法委员会对退休制度改革法案作出裁决前夕，法国八大工会发起第十轮全国大罢工同示威，反对将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不过参与人数比上星期四的罢工示威少。示威活动初期大致和平，但示威者之后同警方爆发冲突。在首都巴黎身穿黑色衫的示威者焚烧垃圾桶，又向警方投掷物品，至少27名示威者被捕。西部城市南特一间银行和汽车被纵火，雷恩波尔多和图卢兹都有冲突发生。内政部指新一轮罢工示威有大约74万人参与，工会就宣称有超过200万人响应。他们又号召下个月6号再举行多一轮罢工示威，而代表垃圾收集工人的工会就说星期三结束已经长达三个星期的罢工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气温逐渐回升，但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301点，升508点，成交金额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01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94.8，升10.5毫半；腾讯控股389.8，升11.6；美团140.5，升5.9；京东集团163元，升6.9；港交所345.8，升11.4；友邦保险83.8，升1.9毫半；中国平安系52.4，升了1.1毫半。比亚迪股份217元，升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31.63，瑞士法郎0.921，加元1.359，人民币6.877，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3点，升154点。港金报184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7.87美元，卖出196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绿茵山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龙尾喺元洲仔。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分别排喺大围隧道管内，同埋荃湾嘅象鼻山路近住象山村。咁受到事件影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大家要留意翻。 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洛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西隧的九龙入口而家是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去返九龙方向车龙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车多，车龙在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在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在启德消防局，还有柯士甸道西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车龙排在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最后天宇路话请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最低工资委员会研究紧点样优化法定最低工资的检讨机制，研究范畴包括检讨周期和点样提升效率， 这项研究要平衡多方面需要，委员会都想收集各界的意见，大家可以在4月24号或之前提交意见， 详情可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2023年3月29日，港铁按票价调整机制可加价 2.3%， 新票价将于6月实施。 旅监局要求业界和餐饮处所落实改善措施。 尖沙咀楼上镖行劫案，警方拘三名非华裔男子。 世卫因应新冠疫情进入新阶段，调整接种疫苗建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又讲到有关于过渡屋啊，除咗佢嘅唔同项目啦、入住率嘅情况啦，其中咧喺政府嘅文件咧都提到嘅，就系话会推展过渡房屋中央统一平台啦，咁就系暂时建议咧会透过一个中央嘅统一嘅平台咧，系处理一啲过渡屋嘅申请嘅，咁啊，其中第一阶段嚟讲咧，就话个平台咧可以俾啲申请者咧用嚟用一个电子方式啦，系同时申请多个嘅过渡屋嘅房屋项目，咁啊初步谂就可能系3个，咁可以方便到啲申请者啊，可以随时查询成个申请嘅进度啊等等嘅咁。成个情况18723111，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卢伟国，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啊，各位听众。 早晨，卢伟国，点睇而家过到嗰个入住率，同埋我头先提到嗰个中央统一平台，你觉得个作用系点咧？ 其实咧就有关呢个过渡性房屋嗰、那個建設啊、進度啊，同埋咧就各方面嘅安排咧，就係、是、我同埋我哋同事咧都非常關心。咁而且我都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啊，咁亦都責無旁貸咧喺呢方面咧，就其實一路都俾好多建議俾政府嘅。咁 其中呢就是我有感觉呢，就是今次过渡性房屋的安排呢，政府基本上就是由啲非政府机构啊 NGO 啊，同埋呢或者有啲地产商佢有啲土地咁样，咁而家係暫時未有其他嘅用途咧，就騰出嚟咧，就係喺呢啲過渡性房屋，亦都利用咧所謂 MIC 嚇做綜合成法，咁好快咁樣建出嚟。咁、那個目標咧，其實都係能夠喺一個即係我哋嘅傳統公屋嘅建設咧，仲未趕得切係滿足到市民需要嘅時間咧，大家知啦，嗰、那個輪候嘅時間好長啊嘛。咁、利用呢一個過渡性房屋咧，就能夠即係幫助一啲咧，而家住喺㓥房好不適切嘅住房裏面咧，可以即係稍解嗰個居住嘅環境。那個目標係咁嘅，所以咧其實咧就既然係一個過渡性嘅安排，就一定乜嘢都要快。咁其中一樣咧，我哋相當關心咧，就係究竟咧啲市民點樣得悉有呢啲項目，點樣咧去進行申請？咁但係政府一路以嚟咧，好似乜嘢咧？既然係啲即係由即係非政府嘅機構走去起、走去管理、走去安排咧，連申請咧都由佢哋自己搞。咁其實我哋都多番提出，喂，即係佢哋唔係房屋處。有咁樣嘅即係大嘅網絡，亦都有曬咧，就係輪候公嘅居民嘅資料。咁你等佢哋即係自己去接觸，自己去搞去申請去審批咁樣。咁呢個唔係一個最有效率嘅方法咯。咁所以咧就其實啦，我覺得咧今次所講嘅統一平台咧，呢個其實都係順應咗市民嘅反應，亦都係真係順應咗我哋提出嘅要求啦。但係咧嗱，就首先咁啦，我就唔好講批評佢先啦，即係我講嗰個而家嗰個邏輯係點咧，就話你居民咧去申請過渡性房屋咧，可以咧就同時申請最多三個過渡性嘅房屋項目。嗱咁就第一優次，咁如果得就可以申請，即係安排入住啦。如果唔得咧，就自動跳去第二個優次，即係去揀咗第二個地方，咁去到第三個。啊，咁如果你有三個都申請唔到，冇辦法啦。咁總之是但一個喺個輪優次嘅時間咧，就變咗對於個居民嚟講咧，佢就唔使再煩咧，就係、是、三個地方申請三次，即係唔使咁做。嗱、這個好簡單邏輯啫。咁就即係冇乜理由話，即係你都搞咗咁耐啦。雖然話而家咧，即係都係即係7000個到就落成啟用啦，仲有大約係14000個咧，仲喺後面。咁但係呢啲嘅安排，呢啲嘅考慮，應該就一早做啦。咁啊嗱，今次咧就其實就喺琴日嗰個我哋有一個會議咧，就係、是、改善基層住戶居住嘅環境事小組委員會。咁就副局長咧，亦都嚟到房屋局副局長啊，即係嚟到咧，你解釋即係呢一個統一平台。咁我就話咧，嗱、這個固然係好事，都順應民意啦。嗱，咁雖然話咧，佢而家咧就話啊，嗰、那個所謂嗰、那個即係申請表格、啊、都係用可以咧，就遲啲咧，就用呢個方式啦。咁都唔係即刻。即遲啲咧，先至用一個即統一嘅咁樣嘅申請表格。但係嗰、那個所謂平台咧，就要等到第四季。喂，咁既然係大家知道呢、這個即係特急做嘅呢、這個過渡性嘅房屋嘅安排，咁就而家呢啲配套嘅平台咁樣，使唔使搞咁耐咧？咁所以我琴日咧都話，我讚之餘啦，即叫順應民意之餘啦，即係雖然呢個順應民意都係遲咗啦。咁但系咧，我亦都真系不滿意咧。點解搞一個咁樣嘅平台要搞到第四季？係嘛？咁當然 佢有冇解到啊？呢、這個又 咁當然啦，即係佢都即係強調，裏邊都真係有啲技術上嘅問題，有困難。咁我話困難，我唔聽。我居民要知道嘅，你幾時可以即係搞好呢個平台？點樣加快？係嘛？咁啊，即係即時咧，佢都回應，佢就話：我哋都會盡量加快噶啦。咁啊，希望第三季啦咁樣。即係我又有時真係有時怒嘈咧，就係對呢啲必須要做嘅嘢咧，其實政府不妨啊，真係大力啲承諾啊，即刻去承諾咯，係嘛？ Okay。 但整體 不過咧就嗰、那個申請方式咧，能夠盡早推出咧，都係好事。咁就呢個就唔使等嗰個平台推出嘅。咁但係嗰個平台咧，即係既然講得咁有作用咧，係嘛？即係往後咧，仲可以做利用嚟咧，做好多嘅其他嘅用途分析嘅咁樣。咁啊，即係應該要快啦。即係我覺得政府係好多時候喺呢啲所謂即係即係電子政務啊等等啊各方面嗰個進度咧，都真係太慢啦。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無論睇市區啊同埋新界嗰個過渡屋嘅入住率啦，分別咧就係市區嚟講九成幾嘅，新界嚟講大約七成度啦。你覺得個入住率係滿唔滿意，或者同唔同嘅平台啊，或者而家做緊嘅措施有冇影響嗰個入住率咧？又 嗱，其實呢個當然有關係嘅，因為我哋其實亦都係即係好關心，因為我哋所提出嘅建議咧，就當未有時間，咁我哋都預計可能係市民會有咩需要，有咩疑慮，又需要咩幫助，咁提出建議啦。咁而到真係入住嘅時間咧，其實呢啲建議咧就反映到咧就即係不是空話，而係真係有實質需要。譬如你話而家你好明顯咧，就話新界嗰啲過渡性房屋咧個入住率就低啦，得六成幾係嘛？咁誒即係市區嗰啲就高，咁所以咧就點樣利用一個即係更加簡便嘅方法？譬如話可以啊，一次申請就即刻可以填曬三個選擇啊，然後就自動咧一個唔得去就下個，咁呢啲就好自然就可以幫到個加快，亦都幫到咧市民同埋咧啲即係啲 NGO 咧嚇，利用呢個方式咧就接觸，唔係話咧方大家咧就盲摸摸咁樣，市民又唔知道邊度摸，然後呢啲 NGO 咧就根本亦都冇咁樣個網絡係嘛，所以呢個都係相關嘅。咁但係咧另一方面咧。就呢、這個其實就喺我見到你即係先前有訪問有啲嘉賓時間咧，都有提到咧，就話所謂即係甲類申請同埋乙類申請者嘅問題。 嗯， 因為我琴日喺嗰個小組委會上咧都提出嘅，我話你所謂甲類咧，就即係話輪候公屋三年以上嘅。嗱，即係呢啲居民咧，如果你考慮去到一個咁比佢相對啊，佢自己覺得比較偏遠嘅新界嘅地方嘅過渡性房屋咧，佢可能有個諗法。嗱，我都排咗咁耐啦，嗱，預計咧可能就係即係都唔會等好耐咧，都有機會揀樓。咁變咗喺呢個時候會唔會就即係選擇又搬，然後遲啲又搬多次咧？咁呢個亦都可能就係話，佢即使符合所謂三年以上嘅申請嘅人士所謂甲類嘅要求咧，佢考慮如果真係有得偏遠地方咧，佢真係要再三諗嘅喎，因為工作啊同埋小朋友翻學啊咁樣，咪改嚟改去。 好啦，咁而家有個調整咧，佢就 月累咧，佢又有限制，之前就話即係兩成啊。 嗯， 咁所以而家話調整增加到，譬如話係即係六四之比，我覺得呢個就係合理嘅。咁因為對於嗰啲未夠三年申請，佢自然嗰個等嘅時間會長啲啦。咁變咗既然等得長啦，咁繼續喺劏房捱耐啲，佢諗下不如我就算遠啲都好咧，我都去一個即係嗰個居住環境好啲嘅過渡性房屋啦咁樣。咁不過我亦都即係提出相關嘅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嗱，咁因為以開頭嘅時間一路講緊呢個政策咧，就係過渡性房屋咧，大致上都係講緊係住兩年咁樣。咁啊，先前有啲即係例子都話，喂，即係未輪到上公屋，咁啊嗰個時間又到啦，咁啊又要走翻去劏房咁樣。咁所以我啲提出咧就話，即係呢種情況特別針對所謂乙類嘅話咧，嗰、那個居住時間咧會唔會可能即係會長啲咧咁？咁副局長咧喺職場咧，琴日會議上咧亦都回應咗我嘅，就話咧，即係佢哋都明白，咁亦都就即係嗰個某個項目嗰個具體嗰、那個土地能夠再用長啲嘅，咁呢個運作可以長啲嘅，咁佢哋都認為係即係都會支持咁樣嘅安排咁樣。咁所以即係過渡性房屋就係一個比較短暫嘅計劃啦，即係幾年間希望能夠如果居民上傳統公屋個隊一路縮短，咁就過渡性房屋嘅即係需求就自然就會減少啦。咁但係既然係喺呢段時間係有咁嘅需要嘅話咧，就各方面嘅配套咧，就政府真係要做好啲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卢伟国，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卢伟国咧就系经民联主席，讲到有关于过渡屋嘅入住率啦。咁而家政府就话喺呢啲过渡屋嘅项目咧，有个8:2啊，即系一般嚟讲嗰个甲类租户，即系轮候公屋唔少过3年嘅人士咧，系应该系入住80%嘅单位嘅。咁其他20%嘅单位就俾其他叫乙类嘅租户。最新有个建议就系俾一啲过渡屋落成之前咧，就已经可以系申请调整呢个甲二嘅租户比例，即系譬如可能唔一定系80%去到輪候公屋是不少過三年的，可能可以低一些的，看看可不可以那個情況在入住率等等有一些不同。187231講下你的看法，休息一陣。 梁樂恆、梁毓榮、徐之豪、劉子禮、司徒文俊，這些名字有什麼共通點？就是全部都上過來我們港台體壇123的我要多謝你環節啦，星期一至五還每日有不同環節，記得千萬不要錯過啦。 港台体坛123， 梁礼勤、叶允儿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随住香港全面通关啦，咁啊有一啲情况咧都仍然未系解开晒嘅，咁啊见到譬如有啲报道都提到一啲先人嘅遗体咧，如果喺香港咧系即系过身嘅话咧，如果佢想翻去内地嗰度做土葬等等咧，似乎都仲有一啲嘅困难喺度嘅，咁嗰个问题究竟喺边咧？有殡仪业界都话而家系俾暂存灵柩嘅东华义庄咧就已经去到爆满嘅情况噶啦，咁实际情况揾嚟一位嘉宾同我哋了解一下，有殡仪业商会理事长郭海邦，早晨。 早晨啊，主持。 早晨，郭海邦，我想你简单讲下，究竟而家譬如喺一啲先人想翻去内地土葬，喺香港过身嘅话，可唔可以个灵车系跨境过去嘅咧？个口岸系开翻未嘅咧？其实而家个做法可唔可以噶？而家过唔过到？ 其实而家嗰个譬如陆路啦，灵车运个遗体上国内，譬如翻去近广东省嘅墓园落土葬，其实由开始疫情封关到而家都未通关嘅。 嗯。 系啦， 原因系因为以前系咪沙头角口岸先可以过，但系而家系唔可以过，系咪咁？ 嗱，不嬲都系以往咧，净系沙头角嗰个关系先可以过关，个遗体嘅啫。咁就自从疫情咗，国内政府封关啦，咁啊，即系人又上唔到去啦，咁啊，包括遗体都上唔到去嘅，直至到而家个遗体都上唔到去嘅。 嗯，咁所以如果真系又要土葬，想系翻翻去内地嘅话，而家嗰啲遗体系点样处理嘅？放咗喺边嘅？ 而家遺體咪暫時可以寄存，即係出殯啦。咁我哋叫停棺，咁啊將個棺柩咧就停喺呢個嘅東華三院嗰個東華義莊嗰度。但係就嗰個東華義莊其實已經爆咗噶啦，已經枯曬噶啦。 嗰度擺到幾多啊？ 東華三院公布咗啦，就可以放到而家就185具嘅棺柩嘅。咁就其實仲有後備，即係等緊嘅話咧，都差唔多15至20樓下到嘅啦，已經即係其實已經爆滿曬嘅啦。咁我哋都遇到有啲嘅家屬咧，就香港譬如佢媽咪嗰身啦，就個遺體就存放咗喺公立醫院嘅公眾殮房。咁啊，公立醫院就打電話俾佢啦，你幾時將個先人遺體拎走啊？咁更加不幸咧，佢爸爸就近排過埋身。咁、那個遺體又放咗喺個公立醫院個殮房，又打電話去嗰個家屬嗰度啦，叫佢幾時盡快攞翻個遺體去做喪事。個家屬話：我都好想快啲啊，但係政府通唔到關，我點樣攞個遺體咧？咁、 okay. 我哋覺得係好無奈咯，我哋都係啦，因為即係講就話全面通關。咁其實譬如好似政府有關香港政府有關部門啊，同國內溝通咧，其實未必協調到，係啦，即係可能係信息去到，但係未必。做到嗰樣嘢，我哋覺得都係同埋家屬表示好無奈。 嗯，我想知而家醫院有幾多呢一類想去運翻內地係葬嘅，咁但係運唔到啦，有幾多啦？同埋係咪可以無限期咁樣話擺喺度先啊？即係冇辦法，咁我都要擺喺度嘅，咁係咪可以咁樣嘅咧？其實 譬如公立嘅公眾殮房咧，就有規定嗰個時間嘅半年啦以上半年到佢就會處理個遺體，但係譬如公立醫院咧。就你可以有，其實佢都會處理嘅，但係你話我家屬我真係冇辦法，咁佢咪唯有將個遺體公立醫院唯有仲係寄存喺嗰個凍櫃嗰度咯。咁但係不斷咁樣有嘅話，其實係會影響到一個食物鏈反應咁樣啦。其實不斷咁樣衍生到可能日後都係嗰個凍櫃都會有問題噶嘛。 嗯， 而家你有冇了解到即係啲家屬啦，如果真係想運個遺體或屋企人個遺體係翻上去內地，又面對咁嘅情況，佢哋一般會點樣處理嘅？定係都係用翻你頭先嗰個方法，都係可能擺喺公立醫院嘅？ 公立醫院啦，第一個問題就第二個問題就話、是、已經擺得太耐啦，等唔到啦，咁都係決定喺本土本境即係本土嘅範圍裏面，或者做一個土葬或者火化嘅儀式啦。又或者第三樣嘅話啊，我都係個家屬願意將個遺體空運啊，即係飛機咁啊運去嗰邊去做翻嗰個嘅土葬啦，都有啲咁嘅情況。咁當然啦，用空運嘅程序去做嗰個消費係貴好多嘅。 空運、海運又得唔得咧？ 海運得， 因為法例嘅規定呢個係嘛？ 唔係個關口過唔到啊。 OK。 係啦係啦，咁啊就唯有空運咯。空運咁其實好簡單，即係將個成本係高好多嘛。即係好簡單，陸運可能運去深圳或者廣東省某一個嘅墓園落葬，但係又要空運嘅話，接駁可能飛去沙田深圳個寶安機場，其實好近，或者飛去廣州個白雲機場好近嘅啫嘛。系嘛？咁啊，著成本系高好多，高几倍以上嘅。 O、okay, K， 明白。嗱，郭邦，我同你简单了解到呢度先，因为时间所限。郭邦咧就系殡仪业商会理事长。其实东华义庄都有个回复俾我哋嘅，就话现时咧一共有185副嘅灵柩咧系暂时咧存放咧喺义庄入边，并且有19副嘅灵柩咧正喺入庄轮候名单上面。又话义庄咧都一向咧系。并冇就灵柩暂存咧，系设一个最长嘅存放时限啦。各先人嘅家属咧，可以因应佢个别啦唔同嘅需要啦，或者其他嘅实际情况啦，系决定存放嘅时间啦。咁其中亦都系包括咧，有部分嘅家属咧系计划啦，系将个先人咧系迁送到海外或者系内地嗰度咧系安葬嘅。咁啊，根据佢哋嘅回复就话，据了解咧，自从内地同埋香港恢复正常通关之后，遗体已经可以咧经由唔同嘅方式。而进入内地，而部分的家属都是正陆续是安排将先人送返内地的安葬。刚才就跟郭海邦都了解到仍然有不同的困难在当中。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外面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 90%， 听日再见。 一分钟阅读，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近年中美关系迅速降温，由贸易战伸延至金融、舆论、科技，甚至在意识形态上都互不相让。但是早在20年前，米尔斯海默教授在他的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预测到中国大国崛起的必然性。 作者在书入面指出，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仍然滞后，未来的发展市场、技术和资本几乎单一依赖美国的支持。当时美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巨人，有条件和手段去打击和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去保持中美之间的差距。但美国过去几届政府不相信现实主义的逻辑，宁愿相信自由必胜，深信中国接触的政策终会达到美国民主输出的目标。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在军事力量入面，由于海洋形成的天然阻隔，跨海投放军力相对困难，所以地面兵力仍然是当今世界军事力量的主导形式。因此虽然要成为全球霸主甚为困难，但大国一定会去争取地区霸主的地位。 而且从历史的脉络来看，美国在追求建立西半球地区霸权地位的时候，是没办法容忍另外一个地区出现地区霸权。当一个地区出现潜在的地区霸权竞争者，美国就会成为一个离岸平衡手，开始进行干涉和压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中分别对威廉德国、纳粹德国、日本、苏联作出压制。尽管中国一部分学者认为作者的理论忽视了中国政治的文明和历史脉络，但是与国家间政治及国际政治理论相比，米尔斯海默在书中进行大量的历史论证和对比，逻辑简明清晰，绝对是一本深入浅出的政治学新经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国政治的悲剧》， 作者米尔斯海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